癫狗马经季前网聚记贴士大比拼颁奖典礼将定于2019年8月18号在沙田和斜广场龙月海鲜酒家举行。中文届时连同主编尤达及一众癫狗马经名家与各位以马会友大拆一餐迎接新马季，网聚费用每位港币250元。有兴趣参加的朋友可以经银行入数，又或者亲自上嚟普罗政治学院报名交费。查询电话24673088，名额有限，报名重速，到时见。 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12号。今晚的節目呢，本來呢就我和台長呢就在上個禮拜尾呢就已經錄了一集的，因為台長呢就要去溫哥華去成十幾日，我們就錄了一集先。但是由於現在香港的事態發展呢就真的就是一日都嫌長，我錄了那個節目呢就已經就有些地方就是那個評論呢那個時效性已經過了了。咁我而家人都唔喺香港啦，但我聽日先至翻嚟啊。咁所以咧，我就做直播啊，做 Facebook 直播。咁啊，呢一個直播咧就可能個時間就會比我原來嘅節目咧比較短啲嘅啊。咁但係都係要做噶啦啊。8/11嗱呢一個日子咧，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即係會刻骨銘心嘅。咁大家都睇到嗰位女士啊。隻眼咧係幾乎想，即係應該講就係爆咗噶啦，眼球都爆裂啊！用布袋彈兜口兜面打，跟住今日行出嚟開記者會，擘大眼講大話，即係我都唔想叫你做黑警，基本上就全部都係黑警。嗱，而家香港咧就已經係100%嘅警察國家，唔使解放軍，唔使共匪嘅軍隊入嚟香港，係嘛？而家呢一啲咁嘅警察。已經扮演了共匪軍隊的角色，其實你就想香港一鋪玩完，係嘛？到今日為止，你都仲喺度賴，係嘛？賴啲人啊，即係我講過好多次嘅啦，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你而家話啲人係嘛暴力，你睇下佢哋而家採取嘅快閃，而家已經換咗新嘅策略，盡量唔俾你拉。但係你一見到人，就殺紅了眼，好似癲狗一樣，係人都打，係人都開槍。嗱，如果下一鋪用真槍嘅話，死亡枕藉、大屠殺一啲都唔出奇。我而家話俾你聽，你林鄭月娥落地獄都唔夠嘅，老實講，係咪？點解會搞到今時今日咁咧？今日喺機場，大家睇得好清楚，咁多人嗱所做嘅呢種行動。梗係要付出成本啦，所有人都要，係咪？包括離開香港嘅旅客，翻嚟嘅旅客，你都係要付出成本，係咪？你機管局又喂，其實你可能都係有辦法可以解決到個人流問題，你都乾脆唔解決，係咪？停曬啲班機佢，停咗200多班，點解要停曬啲班機佢咧？就係、希望話俾人聽嗱，就係呢啲人，呢啲暴民，係咪？佢哋呢一種所以不顧香港社會秩序、不顧香港經濟民生嘅做法，就令到咧即係損失慘重啦。但係點解你唔問翻你自己嘅所作所為咧？係咪先？喂，有冇理由開催淚彈開到好似喂揸住碌警棍喺度揮？揮舞嗰個動作係即係依家如常嘅動作嚟嘅喎，喂，嗰全部有指引嘅，你點可以入地鐵站度放催淚彈咧？係咪？你每日出嚟開記者會，警察係丟架嘅啫嘛，包括你今日個副處長就嚟做處長嘅呢個鄧炳強出嚟，你都係嚟丟架嘅啫嘛，係咪？問你關於嗰個女仔係咪嗰個受傷嘅情況嘅起因？喂，你哋可以答到就話，我唔話，我唔可以話唔係呢個布袋彈，但我又唔可以話係，係咪？可能仲有其他嘅武器，其他嘅武器你係指暴徒嗰啲武器啦，係咪啊？所謂，即係你作為一個警隊已經墮落到呢個咁嘅地步，香港基本上就玩完。我話俾你聽，就算呢件事到最後俾你強力鎮壓咗，係咪？但係埋藏喺香港人心目中嗰個怒火。終有一日都會被掀起嘅，香港係冇得完嘅，我話俾你聽。所以即係大家睇到 就算啲 主流傳媒有啲都有啲良心㗎啦，係咪？揭發呢一個所謂黑警扮抗爭者，係咪？然後你去掟磚掟汽油彈，跟住又嫁禍俾嗰啲示威嘅人，係嘛？呢啲已經係證據確鑿，係嘛？除咗白衣人元朗白衣人嘅恐襲之外，福建幫係嘛？喺大陸而家又話揾啲海陸豐人、啲汕尾人，因為我啲同鄉係嘛嚟香港係嘛行兇係嘛？即係如果做到呢個地步，你乾脆收翻香港啦，大佬係咪啊？你又唔夠膽係嘛？你而家逼香港人同你攬炒，係嘛？我話俾你聽，就算今次可以俾你係嘛，即係壓到落嚟，但係香港人埋藏喺心裏邊嘅呢個憤怒係嘛，同埋呢一個所謂即係嗰個所謂反政府或者推翻呢個政府嗰個種子，或者對中國呢一個政府嗰種痛恨，係永遠都改變唔到嘅。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嘛？去到今日呢一個地步，已經係真真正正去到一個叫做時日殼喪，如及與皆亡嘅呢一個絕路，係咪？大家一定係攬炒噶啦，係咪？你再行出嚟，日日開記者會有咩意思啊？請問係咪？即係我覺得非常之好笑。而家就係日日出嚟開記者會，係咪？警察又開記者會，你啲咁嘅主要官員又出嚟開記者會，係咪？然後港澳辦又三不五時又開記者會，係咪？咁可以有用咩？可以撥亂反正咩？你要搞清楚個亂源喺邊度？個亂源就係林鄭月娥同埋呢個特區政府啊嘛！個亂源就係而家你共產黨做嫁娘啊嘛，係嘛？你咪俾香港自己搞掂佢咯，係嘛？就係因為有你共產黨撐腰，堅定不移支持呢一個倒行逆施、殘民以情嘅政府，先至令到呢一個政府有恃無恐，利用呢啲警察係嘛？利用呢啲警察去做你解放軍。三十年前八九六四在天安门杀人的这些这样丑陋的工作，这班是杀人犯，我现在告诉你，是吧？每一下都是想杀人的，你这些人走出来，这些记即是所谓那些警察走出来开记者会，那些副处长那些高层，真的很心理了，真的这个丑恶的面孔是深印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在我们的脑海里面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的，是吧？如果你咁樣都可以得逞嘅話，呢、這個世界即係根本就唔會有公義，係嘛？即係我哋覺得所謂外國勢力嗰啲，係嘛？對我嚟講，如果你問我，係嘛？我真係即係如果你有國際嘅澳門，有啊固然係好啦，係嘛？而家就算冇，佢真真正正去幫你，係嘛？即係泛民主派當然對美國好有幻想啦，係咪？最好佢就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嘅地位，係嘛？咁又係攬炒嘅啫喎，或者即係呢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一取消之後啊，咁又跟住落嚟有好多後續嘅所謂制裁啊，或者即係呢個即係杯葛啊、抵制啊呢啲咁嘅措施都會出現，係嘛？當然啦，個政府就會話俾你聽，受害嘅全香港人，受害嘅就是香港嘅經濟。但係而家叫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哋根本就冇得選擇嘅。我話俾你聽，大家都要付出代價。休息一陣。 大家好，我是毓民，我现在要在这里宣布关于毓民在 MyRadio 的节目直播和重温的安排。在直播的部分，我的节目包括毓民踩场、毓民踢爆都会在我的 Facebook 户口度直播，亦都会在 MyRadio 的 Facebook 专页直播。新的加多一个就是 YouTube 黄毓民频道都可以看到直播。大家睇完之後咧，可以喺呢度撳訂閱，係嘛？咁咧你就可以睇到毓民喺 My Radio 嘅節目嘅重温同埋直播，仲有毓民嘅 YouTube 頻道，你可以睇到過去八年黃毓民喺立法會嘅發言全記錄，非常之精彩。記得要訂閱毓民 YouTube 頻道。